全国水产部门科技发表会16号和17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金亨吉师范大学、元山水产大学、南浦水产大学、水产省水产研究院、江原道水产管理局等十多个单位的150多名科技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等参加。发表会分为水产小组和养鱼小组举行，有140多篇有价值的论文推出。发表会期间还进行了题为《关于养鱼用生物饲料》的讲课。科技发表会闭幕式17号举行。